各位棒球迷，早安、晚安、晚安，我是阿都凯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球员是杨代刚，传出要与巨人队续约，但是最后剧情又急转直下。这位2013年最火红的台湾斗士军，究竟是走过怎么样的棒球路，才能够成为职棒球员的呢？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。杨代刚出生于1987年1月17日的台东县，守备位置为外野手。杨代刚出生于台东县的棒球世家杨家，国小也因为哥哥和叔叔的带领下，踏上了棒球这条康庄大道。在少棒时期，代表台湾参加了小马联盟世界少棒锦标赛，而杨代刚也与队友成功击败各国的好手，拿下了冠军的荣耀。国中原先是就读和哥哥不同的台东体中的国中部，当时因为球队体制的关系，杨代刚国一和国二在棒球队过得非常辛苦，不过也代表球队多次拼出佳绩，在阮氏国中棒球联赛中拿下了全垒打王的荣耀。因为棒球队内部体制的关系，高达20位的同学都因为撑不下去而转学。到国三，杨代刚成为同届少数人留在棒球队的成员。这时候，新生国中与福冈第一高校缔结成为姐妹校。杨代刚也在哥哥的鼓励下而转学到了新生国中。国中毕业之后，取得了进入福冈第一高校的机会，正式拉开他进入日本职棒的序幕。进入高校的生活之后，杨代刚与总教练做了一项约定，就是想进职棒的话，就必须遵守不能放假、不可以使用手机、不可以交女朋友的这三项规定。而高中3年，杨代刚真的完全没有破戒。自认资质不好，杨代刚也因为高中教练的督促，慢慢打出了名气。福冈夏季高校联赛中，杨代刚破天荒的强，缴出连续3场比赛都开轰的超狂表现。高中3年，杨代刚一共砍出了39发的全垒打，平均下来每一年都有13轰。高三毕业后，原本没有进入职棒的打算，但是突然间被教练叫回球场练球，球场周围也围着很多的职棒球团，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看杨代刚的。当时各界给杨代刚的评价非常高，拥有快腿的他50公尺只需要跑5秒9，外加上拥有远投能够丢超过100公尺的背力，让杨代刚被冠上高中第一游击手称号。你没听错，杨代刚在进入职业前是以游击手的身份出生的。而在选秀会以前，和杨代刚的高中拥有地缘关系的福冈软银队表示要全力抢夺杨代刚。另外，因为杨代刚的哥哥加盟福冈软银的关系，让杨代刚一心向往进入福冈软银队。可惜在选秀会中，欧赏的黄金右腕失灵，让另外一支想要选进杨代刚的火腿斗士抽中。杨代刚对于选秀的结果非常不满意，原先想要放弃高中第一指名的身份再拼一次，但是在转念后仍被火腿斗士签下，以高达1亿日元的签约金正式加盟火腿斗士军团。在进到日本职棒之前，入选了2006年的经典赛战役中，而当时身为高中毕业生的杨代刚表现深色，仅在对战中国队的时候有一次的出赛担任先发的二垒手，3个打数当中吞下了2次的3振无安打。在经典赛结束日职开机后，杨代刚被放在二军中磨练。在二军的新人年，杨代刚拥有大量的出赛机会，表现得完全看不出来是高中刚毕业的选手，而且也参加了人生在日职第一次的二军明星赛，同时在8月单月缴出优秀的表现，抱走了单月 MVP 的殊荣，整季在二军缴出2.74、3.46、3.99的打击三围，外加上9支的全垒打与35分的打点。季赛结束后，杨代刚入选了2次的中华队，分别是感人的洲际杯与杜哈亚运。其中在洲际杯中，杨代刚担任中华队的主力游击手，在对战日本队的时候，杨代刚单场3打数2安打，包括一支在8局下打出了阳春全垒打。整个系列赛中，杨代刚的表现突出，缴出2、3、5的打击三围，包办了中华队9分的得分，这也让杨代刚在赛后摘下了得分王的殊荣。2007年，杨代刚从二军开始出发，开季的前一个月表现亮眼，打击率突破30%大关。同年的4月20日，杨代刚也完成了他在一军的初亮相，担任先发第7棒三垒手。只是年仅20岁，杨代刚还无法适应一军的强度。当天面对神奈川，2打数0安打，吞下2次的3振。而过了4天之后的比赛上，终于击出首安。这年杨代刚在一军获得蛮多的出赛机会，出赛55场109个打数中，击出26支安打与10分的打点。2008年4月29日，杨代刚在这季一军出赛第9场比赛，打出了他一军生涯的第一支全垒打。杨代刚在2008年就只有击出2支的全垒打，其中一支还是从旅日好手林英杰手中所扛出的。2007与2008两年之间，杨代刚虽然都有在一军出赛，但是迟迟无法打出球团对他的期待。老将金子成的卡位，外加上杨代刚守备与打击同时倒，2008年的打击率甚至不到20%， 手背方面，简单的滚地球也能够以失误收场，这也让杨代刚下定决心听从球团的建议，在09年的季中丢下了内野手套，并且改了名字变成现在的杨代刚，也正式开始在一军站稳脚步，出赛109场281个打数，击出了62支的安打，打击三为.245、.288、.340。回忆起杨代刚曾经说过，只要给他在一军更多的出赛机会，他很快就能够适应一军投手的强度。这句话在2011年开始验证了，在热身赛期间11场出赛击出16支安打，成为热身赛的安打王。开季之后更是连续12场都有击出安打记录。2012年出赛场次不仅是生涯新高，同时也是该季联盟最高的记录，并且生涯第一次进入一军明星赛。在第一战的时候，首局首打席就击出了全垒打，成为日职第15位在明星赛首局首打席开轰的球员，并且在明星赛第三战的时候四打数三安猛打赏，包括一支的全垒打，赛后获颁成为单场 MVP， 同时是台湾第一位拿下这项殊荣的球员。当时杨代刚的哥哥杨耀勋在日本也是叱咤风云的一位人物，也曾与杨代刚上演兄弟同台对决。赛季结束之后，杨代刚获得杨联最高的158票，站上外野金手套的颁奖台。时间快转到2013年，杨代刚在开季前成为了中华队经典赛国手。关于杨代刚在经典赛的好表现，在我经典赛影片中有提到。经典赛结束之后，杨代刚也越战越勇，右掌把背号换成了看板球星的一号，也因密锦嘉男离队之后正式转战中外野。在五月的时候还撞在全垒打墙上，将对手击出的球给接杀出局。尽管整季因为膝盖的伤势导致微微小低潮，但仍打出不错的成绩，甚至还跑出了47支的盗垒，成功拿下盗垒王，创下火腿队第一位拿下盗垒王的纪录。这年杨代刚长出了全垒打能力，整季打出了超过过去6年总和的18支全垒打，共计跑回本垒93次，也是该季联盟最多次的得分纪录。时间快转到2014年，杨代刚的守备能力越来越厉害，过去就已经被监督评价为日本第一的外野手，这季又来一个假动作接杀骗倒巨人队的跑者，让巨人队的跑者只能够被冻结在三垒。不过杨代刚的运气一直都很不好，常常在守备或是攻击的时候受伤，更在6月的比赛中滑进本垒的时候被捕手的钉鞋划伤。伤愈归队后，进入了明星赛全垒打大赛中，杨代刚以5支的全垒打胜过柳田的4支全垒打，拿下了全垒打大赛的冠军。这年杨代刚达成了生涯的新成就，完成了单季20轰20盗的里程碑，也是台湾第一位达成这项纪录的球员。火腿队在季末的时候也杀进了日职高潮系列赛，第二轮的时候杨代刚面对福冈软银队砍出双响炮，替球队轰进5分，同时在季末获得杨联最高181票，最终蝉联外野手金手套三连霸。时间快转到2015年，杨代刚这位球员一直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只要身体还能动，就要拼尽全力去打球。没错，这个习惯让杨代刚在这季又受伤了，一个 play 导致杨代刚的左手掌受伤，也让他的出赛场次大幅下滑。出赛86场352个打数中，缴出.259、.306、.358打击三围，同时吞下高达93次的三振。年底杨代刚回台湾征战12强，而在12强面对荷兰队，杨代刚在首局首打席就击出了全垒打，总计在12强17个打数中击出4支安打，吞下4次三振，跑出了2次盗垒成功，打击率.235，而结束了2015年的旅程。时间快转到2016年，这年杨代刚缴出漂亮的表现，在6月的时候，一场面对欧力士蒙牛队的比赛中，单场双响炮灌进5分打点，帮助球队取得胜利。整季杨代刚打出了14发全垒打，状况绝好掉。可惜拼命三郎杨代刚在8月的比赛中，为了接 T 冈田打出了一颗球，撞上了全垒打墙护栏，而导致肋骨受伤。经过医师的评估后，需要休养至少一个月以上，但是杨代刚还是带着伤上阵，这也导致他成为日职生涯第一次的三哥男梦碎。在日本一的系列赛上，6战9打数中吞下5次的三振0安打，不过最终仍拿下日本一的荣耀。2016年球季结束之后，杨代刚取得自由球员的身份，在与火腿队的谈约破局之后，决定行使自由球员的权利，最终成功转战到了读卖巨人队，并且披上了象征巨人救世主的二号球衣。但是杨代刚却没有想到，转战巨人之后却是他球员生涯的一大转变。2017年杨代刚在开季时因为大腿拉伤，一直到5月底才有复出的机会，而一复出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，又遭到森尾斗头部出生球伺候，而这颗球也让杨代刚非常的生气。巨人时期杨代刚常常因为受到伤势的困扰，18与19两年虽然出赛数都不低， 但是多数都是以替补的身份上阵。不过他也在2018年的9月完成生涯的里程碑，达成生涯百轰的成就。19年杨德刚虽然偶有佳作，曾炮轰中日龙的投手轰出了三分炮，让中日龙的投手怒摔手套。不过19年袁成德上任之后，对于独卖巨人来说，更是将一张杨代刚的大合约丢到海里。20与21两年间仅仅只有出赛45场，更是只有打出16支的安打，还在年纪33岁的时候就被丢到一垒的位置，甚至传出他要被降级到三军的传闻。2021年的季末，虽然一度传出他要与巨人队续约，但是月薪却被砍到剩下十分之一。过了一个星期之后，杨代刚的经纪公司表示杨代刚已经离开了巨人队，并且接下来的动向不明。接下来杨代刚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？是会回到台湾参加选秀，还是会继续争取留在日职的机会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对于台湾斗士军杨代刚的介绍。大家对于杨代刚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，我是阿杜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